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阿 Winnie 咧就好少打机噶，咁但你都知我有玩开一隻游戏啦，就 系 叫呢个传说对决啊，即系都系类似系 LOL 啊或者咩王者荣耀嗰堆啊， 总之就系要组队要合作去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攻打对方啦。 系你唔知道就唔好扮知啦 ，OK 啊？ 我讲错咩？ 因为其实佢个形式咧就系要去拆咗一个对面嘅城，一场嘅游戏嚟噶嘛。咁喺入面咧，你就要同其他玩家对另外一堆嘅玩家，咁通常呢个游戏就係五对五嘅。咁我点解想同阿 Winnie 研究呢个游戏呢？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嘅朋友，咁呢一个係打机嘅朋友，咁佢嘅年纪呢 around 係即係考 DSE 啊，啱啱考完係几多岁啊？十七八啦。 係啦，差唔多啦。 咁十七八岁啦，咁。咁玩呢一类嘅游戏呢，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係佢有个系统呢叫打 rank。即係打一個排名，咁就係咧，總之你贏一場嘅話咧，咁你就會多一粒星星；咁你輸嘅話咧，個粒星星咧就會跌咗嘅。咁而喺遊戲世界入邊啊，尤其是呢一類嘅遊戲入邊咧，咁呢粒星星咧顯得係非常之緊要。咁有好多時候咧喺遊戲入邊咧，點解會揭起罵戰啊？甚至乎有好多咧即係好奇怪嘅舉動啊，例如又即係掛網唔打，因為你知五對五嘅遊戲入邊，是但一邊有一個人唔玩嘅話，基本上嗰一队就输咁滞噶啦， 蚀张噶嘛，起码。 嗱，头先我讲过嗰粒星星好紧要啊嘛，对每个人嚟讲都系。咁即系嗰队如果有个人无啦啦扭计发脾气，或者喺度乱咁打字闹人啊，打粗口，咁啊，总之会导致到其他人陪佢承受嗰个嘅结果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好多时候就会有好多人就显得好不快啊，无处宣泄啊。咁而我呢一位嘅朋友啊，打机嘅朋友就系因为玩呢个游戏啊，打呢个排名。名咧就打到怀疑人生添，即系直头系夸张到咧，系个人咧系一蹶不振啊！因为好多时候佢玩呢个游戏咧，咁即系做呢一样嘢啊，做一个决定，我假设要去呢一边支援又好啊，又或者去嗰边啊做其他一啲嘅举动又好啊，咁其实佢原本嘅原意系想为团队带嚟效益嘅，咁但系因为喺一个咁嘅游戏入边咧，大家嘅观念啊理念好唔同嘅话咧，往往就可以引嚟好多好多不快嘅误会，咁于是乎咧，其他队友就喺嗰个游戏入边就打字嘅，即系咒骂佢啦，咁于是乎咧，佢哋真系玻璃心到一个位咧就。系啊，我唔知点算好啊！即系就咧，对于呢一个游戏啊，抱住一个非常之绝望嘅态度，甚至乎对住自己嘅人生啊，亦都有时候不自觉系即系代入咗落去，即系会觉得连侧边嘅一啲三唔识七嘅队友都误解我，跟住佢就反省一下，可能我对自己啊、朋友啊、屋企人相处种种咧，都会觉得唉，其实我嘅人生就系好似呢一场游戏一般咁一败涂地啊！ 咁听落去咁似我哋而家时下成日讲嘅玻璃心呢一个形容词啊，即系解咧佢个内心好脆弱，即系可能受到某一啲说话、一啲环境啊、一啲事啊，就已经会觉得啊，系咪我啲错就会已经陷入一个漩涡入面，即系好似漫画成日会陷入嗰个小圈圈个漩涡入面。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好多人原来对于玻璃心咧有唔同嘅解读噶，即系好似你呢一个其中一种例子啦，咁另一种咧都系可以解释到咧玻璃心同唔玻璃心嘅分别嘅，可以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啦，例如部车俾人揩花咗，可能有个人咧就会觉得，唉，个个都揸车，净系我部车俾人揩花，我有冇咁黑仔啊？咁但系咧。 另一个人可能就会觉得哇好彩呢只係嗨花咗，又冇咩人命伤亡，咁整少少呢都应该冇乜嘢，唉真係好在我冇喺车入面咋。 即係呢个半杯水嘅分别啦。 係啦。 即係得返半杯水同埋仲有半杯水㗎嘛。 係啦，咁所以呢个玻璃心呢个词语呢其实喺近年都几盛行嘅，尤其是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形容某一啲人好容易心灵受创嘅时候呢就唉有冇搞错啊，你唔系玻璃心啊。咁但係其实玻璃心呢个词语好似大家都觉得系个负面嘅形容词嚟嘅，即系觉得，唉，你啲草莓族唔襟闹啊，少少嘢就会接受唔到啊。尤其是可能之前有一啲嘅学生系真系会用一啲唔好嘅方法去结束自己嘅生命啦。大家都可能会净系会单面觉得，唉，你都未挨过，你咁样因为少少嘅事就走咗去。系咪玻璃心，即系承受唔到呢一啲情况咁样？咁但系另一个角度咧，我又觉得可能系佢哋有一个好高敏感度嘅人格。呢一个其实都有外国有作家咧写咗本书去形容呢一个现象嘅，就系话其实佢哋可能对于身边啊或者外界嘅事咧比较敏感，即系无论系一啲声音啊、味道啊，又或者系对于人哋嘅一啲说话咧，可能会有好多嘅解读。咁可能其实系因为嗰个人就系对于我生命中入面一啲好重要嘅人啦，或者我嘅生命之处就系嚟自于身边嘅呢一啲现象。咁所以当佢受到呢一啲说话嘅时候咧，佢就会好容易过分咁去解读咗。咁当然啦，其实呢一啲都有啲好处嘅，就系佢好多时都会谂嘢就会好敏感。好细腻，咁但系可能呢个年代唔系咁兴啦，可能大家都好鍾意一啲活泼啊、开朗啊、见多识广啊、交际人脉广嘅朋友啦，咁所以对于呢一个可能敏感性、心思细腻嘅人呢，就会可能觉得比较讨厌啲啊。 我觉得又唔系完完全全即系讨厌呢一类人嘅，即系我觉得嗱，因为你讲嘅一样嘢就系、是、玻璃心嘅人，可能本身佢哋嘅性格系比较敏感一啲啊，即系睇嘢系细致一啲啊，咁。好多时候点解玻璃心俾人一个印象负面，系因为佢个抗压嘅能力系低啊。 嗯， 即系如果你又相比起以往可能即系早几十年嘅时候啊，其实即系面对逆境，可能嗰阵时嗰啲人嘅抗压能力系高好多嘅。啊，点解咧？即系因为其实而家我睇翻，即系尤其是你知依家喺香港啦，通常一个家庭入边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一个起两个子噶嘛。咁而我自己身边，包括我个仔在内都系噶，我哋而家做家长反而好多时候担心咧，就系佢面对逆境，佢晓唔晓学得去承受，佢接唔接受到失败啊？因为你知咧，好得意嘅，好多即系家长同小朋友亲子互动啊，玩游戏嗰阵咧，你会让个小朋友噶嘛？无论系玩捉棋又好啊，玩可能即系 role play 啊，运动啊，即系扮坏人啊，打怪兽啊啲游戏啊，总之你玩任何嘢都好，你会让个小朋友嘅。咁好多时候小朋友如果话诶、我唔要输我要赢，咁跟住后屘咧嗰啲家长就会再嚟，跟住后屘又再一次咧俾佢赢咁样样，让佢又好啊，故意作弊俾佢赢啊，我都见过嘅。咁慢慢久而久之就系咧，小朋友其实好似唔系好识得点样去面对失败呢一样嘢。咁啊个问题就系、是、啦，你喺屋企。家长可以让佢可以迁就啊，咁但系你出边喺其他地方啊，尤其学校，你见到嘅周围都系其他同学仔嚟嘅，佢哋冇义务冇必要让你噶、啊。咁当佢遇上失败、遇上挫折嘅时候，佢学唔学识点样去面对呢？嗱，而我觉得即系相比起以往咧，嗱。首先嗰个抗压能力究竟系唔系降低咗啦，其次嘅就系、是、大家接受批评嘅机会呢系多咗好多嘅。即系以前你因为冇互联网㗎嘛，以前我真系要见到你我兜口兜面，见到你有嘢做得唔啱。咁我咪讲一句囉，即系讲嗰个人自己本身对于我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我都要负责任，因为我要企出嚟㗎嘛。喂，但而家唔使喎。而家假设阿 Winnie 即系放闪我影张相 selfie 摆上网同人分享啫。啲人可以已经随意对你评头品足啦。 开心啦。 系啦。 放假好开心啦。 系啦。即系由你可能即系那个 content 嗰张相你打嗰句说话嗰、那个嘅主题，到你可能嗰张相你着嗰件衫啊，甚至乎你嘅表情你嘅样啊，随意不经意咁样掉一句出 出嚟，可能係一啲你聽落啊會覺得係攻擊性嘅，但係講嗰個人咧隨意發一瘋咁樣嘅一句説話。咁、如果即係講嗰個冇心，但係聽嗰個有意嘅話咧，喂，咁我真係一時間接受唔住嘅話，我又心情低落，咁都係跌到成地都係玻璃碎 嘅 喎。係 啊，同埋尤其是佢哋嘅呢啲可能我哋所謂叫玻璃心啦，但可能另一個講法就係可能敏感度高嘅朋友啦，可能佢哋其實內心係已經對於呢啲説話咧，內心有一個小劇場出現啊，即係可能人哋嘅一句無意間嘅説話啦，例如你好蠢啊，跟住就會諗嚇，我係咪真係咁蠢啊？唔通係真係我爸爸媽媽生得我唔夠聰明，所以令到我有咁嘅性格？我咁蠢嘅話，係咪到時都出去揾工啦、做嘢啦、讀書啦、做人啦，都係一個咁蠢嘅人？咁開始內心已經係上演一個小劇場，已經可能係諗到好遠好遠。咁但係其實咧，呢一種人可能衰啲講句啊，可能太自我中心，好多嘢都會內化咗咧，就會覺得所有嘢都係屬於自己嘅錯，男朋友唔要我係我嘅錯，老細鬧我都係我嘅錯。咁可能其實係老細只係心情唔好，拋咗一句説話出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可能咧會諗嘢嘅時候，好多時都話：唉，你睇開啲啦，件事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呢啲嘢好多時都係冇乜用噶嘛。 佢就係比較悲觀少少啫，我覺得就即係嗱呢一個嘅問題咧，我覺得即係都可以大家今晚研究一下，究竟一個人玻璃心起上嚟嘅時候，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冇咁悲觀啊、情緒啊、壓力啊，可以揾到一啲嘅渠道抒發啦。 要讲下点样将你嘅玻璃心强化变咗做个钻石心啦。嗱，刚才我哋有提过一个例子咧，就系、例如对于外界嘅一啲批评啊，就系会令到你好唔开心啦。咁好多时身边嘅朋友就会安慰你：，哎呀，唔系咁嘅，你睇开啲啦。咁但系实际上点样可以睇开啲咧？其实我哋可能反而转一转角度去谂件事，即系例如老细话乜你咁蠢噶，咁样先算啦。咁好多时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嘅，首先深呼吸，冷静咗先，你问下自己，究竟老细话你蠢系咪真呢？你要自己去谂下啊，其实点解佢会讲呢一句说话呢？例如，其实自己系咪真系咁蠢呢？我哋可能工作做呢一个 A 工作做得唔好嘅，咁但系其实你 B、C、D 样嘢都做得好好噶嘛，系咪先？再嚟啦，就可以谂下。有咩证据证明老细讲呢句嘢系唔啱嘅呢？咁你就可以揾好多唔同嘅证据。其实呢一个方法系可以强化到自己嘅内心，或者系提升自己嘅自信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点解会对于自己变得咁灰啦，或者系玻璃心啦，就系因为对于嗰个自信啊唔够坚定啊，咁所以呢两条问题都可以逐步强化自己嘅内心啦。再嚟咧就系就要谂下究竟点解佢要俾个咁嘅意见我啦？例如会唔会系老细心情唔好啦，或者系第二个同事激嬲佢咧等等咁。当然就唔系话将个波射俾人啦，咁但系其实可以客观咁分析呢件事，同埋再谂下，如果想改变呢个问题，或者唔想再俾老细话你蠢啦，你可以点做呢？你其实一直系咁灰，都唔系办法噶。你可能点样去做好呢一件事，令到下次可以得到老细嘅赞赏，可能对件事反而更加有好处噶。 你咁样讲咧，系一个叫做啊 suppose 悲观得嚟，但系同时间又积极嘅一个人咧。即系可能佢就会有呢种嘅谂法，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你身边有一啲人咧真系好悲观嘅话咧，你同佢相处你就真系猛嘅，即系因为咧嗱，好简单，即系举个例子啊吓，即系可能大家啊听紧心机旁边嘅朋友咧，你或多或少身边都有呢啲咁嘅悲观朋友出现过，即系唉，我唔得噶啦，我冇一件事做得好噶，你睇下。头先我即系去街市买菜啫嘛，嚼一声咧就即系20蚊纸啊，当呢一个10蚊纸咁样样用，跟住人哋又冇找翻钱俾我，连买菜咁简单都唔得啊咁样样，咁于是乎你作为朋友，你咪安慰佢咯。哦，咁你平时忙啫，你平时忙，咁你有时候即系眼花吓，20蚊当10蚊使咗，唔觉见唔系你嘅过错嚟噶，呃你嗰人衰吓，即系佢冇找翻钱俾你，冇提翻你俾错钱咁样样，跟住佢就话。唉，咁但係即係我個人都廢囉。嗱，人哋都係24小時，我有24小時，我24小時做啲嘢呢，樣樣嘢做到成鑊粥咁樣嘅。嗱，咁跟住後屘你每講一樣嘢嘅時候呢，咁你又嘗試又安慰佢呀，又話俾佢知唔係嘅，咁你總 係會有即係攰嘅時候啊，咁點解人哋又唔攰啊？咁如是者咧，佢就 佢啲負能量都湧埋嚟，冚住你， 不停咁樣樣喺度消極啊！而咧佢亦都唔打算，即係你 even 就算話俾佢知，其實嗱，我哋唔好再即係停留喺過去。即系每个人都会有过错，每个人都会有即系做嘢做得唔顺嘅时候。我哋谂下下次点样样做顺啲。佢净系一味话俾你知，唔使谂噶啦，我系唔会好噶嘅人生。我系跌咗落谷底之后咧，系唔会爬得翻起身嘅。 系，所以佢哋通常都会自称自己极度或者地狱黑仔王咧，就会系例如追唔到车啦，或者翻工迟咗啦，有咁啱谂住买嘢食嘅时候，点知冇带钱出街啦？呢啲就会觉得，唉，一定系因为我条命差啦咁样。 跟住你嗱个问题就系、是、咧，你真系你对住佢嘅话，你冇办法系唔发火嘅。即系我真系真系同一个朋友讲呢一啲嘅时候咧，头先提过呢一个朋友，最后屘你真系要同喂你咁样讲落去。其实系于事无补啊！一系我就唔理你，唔再同你倾噶啦，大佬。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自己都要即系振作先得噶。即系嗱，我可以讲好多安慰嘅说话，我实际上面我觉得你嘅人唔系真系咁差。但系如果连你对自己都冇一个嘅信心，你对自己都唔能够振作嘅话，喂，呢度冇人帮到你噶、哦，每个人帮到你嘅都系有限公司，我唔可以嗱举例啊吓，即系我就算啊同你食饭。我俾嘢喂埋送到落你个口嗰度，你都要自己嚼自己吞噶嘛？有啲嘢你系要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哇！真系讲到嗰啲位，有乜可能唔发火？你话？ 唉，真系。所以咧，其实所谓玻璃心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啊。例如头先你提到一种咧，就系嗰种自怨自艾啦，所有嘢都系自己嘅错啦。又或者咧，会觉得所有嘢咧都系人哋嘅错，系我自己咁惨咧，系因为人哋搞到我咁样样。 全部都系将个责任咧射俾人哋嘅，即系咧总之咧就系、是、我之所以有咁嘅遭遇，就全部同自己嘅能力或者同自己嘅付出系冇关系，往往就系觉得自己唔好彩啦，一系就身边嘅人善佢啦，一系咧就系身边嘅人唔谅解佢啦，总之就系其他人嘅责任。咁我话 OK 好啦，当你真系咁唔好彩啦，你真系黑仔到咧，即系全个世界都误解你，咁但系你自问你自己嗰部分。有冇做好先？不过讲真，一个人咧，当佢玻璃心跌到成地都系碎嘅时候咧，佢系好似自己仿佛净系会望住地下嗰啲嘅玻璃碎，而唔会学点样去执翻起嗰啲碎，将佢可能黐翻埋。下次嘅时候呢个心可唔可以唔好咁脆弱咧？佢哋唔会谂呢个问题噶。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做一啲小练习啦。嗱，其中一个咧，佢哋好容易就系。堕入咗一个负面思想，就系觉得啊，所有嘅黑运都系朝住我而嚟嘅。咁其实你可以仔细咁谂下，一日入面你总会有一啲好事发生嘅、哦，即系例如你搭车可以顺利咁搭到，唔使塞咁多班车，又或者系。原来你晏昼食咗一样几好食嘅嘢，你冇拣错饭咁样。咁我不如我哋谂下，我哋今日发生过一啲咩？其实有啲好事嘅就系，例如我今日晏昼咧，其实我平时都系自己带饭嘅。咁但系我就咁啱，咦？原来我拎咗块紫菜出嚟包饭食，原来系 O K 嘅。咁呢啲可能其实系一啲好简单、好琐碎事。咁但系其实人生入面总会有一啲好事包围住你，只系你咁啱忽略咗，冇睇到嘅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聞前聽到 Winnie 講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生活咧發生可能好多值得開心啊，值得覺得自己幸運嘅事情，但我哋忽略，往往咧記就係記一啲唔開心嘅事。這個我之前都曾經喺節目講過，就係我哋好多時候睇咧係睇到一件事嘅不足。多啲睇到佢嘅即係好處或者佢嘅優點，好多時候我哋例如話舉例下其中一個我曾經睇過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咧有四條數喺個黑板嗰度， 係 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三等於五，三加四等於七，跟住四加六等於九。咁通常咧啲人一睇啦，咦四加六等於九，錯喎嗰條。 老师你写错。 是啦，嗱咁呢而呢一个故事嘅重心系在于咩呢，个老师就反问啦。点解大家睇系淨系睇到嗰一条数系错，而你睇唔到之前嗰三条系啱嘅呢， 点解听落去咁似老师喺度狡辩嘅， 都可以咁样觉得嘅。但其实呢一个系我记得嗰时候喺一个媽媽 group 嗰度呢就系分享出嚟嘅。即系佢就系话 你对而家嘅小朋友都系嘅，好多时候就系大家睇小朋友陪住佢成长啊，大家睇嘅净系睇到佢有啲咩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嗯， 有啲咩地方佢做得不足嘅时候，我哋要再去令到佢尽善尽美做好啲咁。咁但系相反就系小朋友其实原来佢好努力去做好某一啲事噶啦，有几多家长系会即系嘉许佢哋啊，认同佢哋啊，甚至乎觉得啊佢哋做得唔错咯，都可以叫做俾佢哋一啲嘅奖赏啊，等佢哋可以自己都叫做放缓一下。唔使再冲得咁行呢，咁嗱呢一个相对地呢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唔好讲话即系照顾小朋友啦，好多时候我哋令到自己个心冇咁容易碎，其实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系、是、你咪欣赏一啲嘅事物佢美好嘅一面多于就系佢唔好嗰一面囉。如果当你即系睇呢个世界系美好一啲嘅话，可能你自然呢就冇咁容易惯低，你会个人呢就会轻松开心一啲㗎喇。 嗯，所以其实呢头先我提到话即系点样諗一啲日常生活总会有啲好嘅事呢，就系、是、好似近年成日有提倡嘅一个叫做小确幸嘅一个心理，就系、是、好多时我哋淨系可能饮杯咖啡就系、是、喔、哦、享受生活，咁虽然只系饮一杯咖啡，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你喺度晒大命咩，咁但係其实呢一杯可能就係已经维持到你日常生活一啲正少少嘅正能量啊。咁同埋另外就係好多时我哋都会你头先所讲呢，就会觉得所有嘢都係人哋搞到我咁样嘅，咁但係人生系你自己噶嘛，好多时你系先至系决定到成件事可以点样做嘅人，咁人哋点样做，咁可能系会影响到少少咧，咁但系你点样睇呢件事，系得你先至可以影响到自己，咁所以好多时唔好，与其花啲时间去赖人哋点样衰嘅时候，不如为自己嘅人生负责啦。咁例如，所以好多时我有啲朋友咧，佢系转咗好多份工，可能第一份工咧就会觉得系老细无能啦，第二份工就系觉得同事唔系咁好，咁第三咧就系觉得我自己冇地方可以发挥所长啊。咁如是者，佢换咗几份工，佢最尾先至发现到，可能系真系自己嘅能力啦，又或者系自己冇好好咁有一个工作嘅一个准备或者一个心态去点样去适应呢一个社会。咁所以可能呢一个亦都系即系点样强化玻璃心，就系、是、可能将自己尝试融入喺入面，或者系同其他人拉近个距离呢，都系一个点样叫做强化到玻璃心嘅一个方法啦。 我觉得呢个有时候就好睇观点角度。 嗯、 即系头先我哋由头到尾都系讲緊嗰样嘢，就系个杯入面仲有半杯水啊，定系得返半杯水嗰个问题。即系我记得咧，有一次我搭车嘅时候咧，哇，即系一个好电影桥段嘅画面。咁啊，嗰阵时候就落住雨嘅。咁大家知啊，即系嗰个温度咧，有时候落起雨上嚟，咁啊玻璃会点咧？蒙噶嘛。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咧，车厢入边咧有一个学生哥，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啊。总之你见到佢咧，即系对于将来好似冇咩嘅盼望咁嘅。咁咧望住出面嗰个嘅蒙蒙糊糊嘅玻璃咧，望唔到街景，因为太模糊啦。咁咧佢就觉得唉，仿佛就好似即系自己人生一般。 我嘅人生就好似呢块玻璃咁， 系啊，睇唔透啊，系啊，嗱，系咪好电影桥段啊？成件事，嗱，就系再电影桥段啲系乜嘢咧？就呢个时候咧，喺隔篱有个小朋友，即系正嘅就系坐喺佢前面嘅， 嗯， 咁咧就喺嗰个玻璃上面咧就画咗个哈哈笑嘅笑容， 啊， 咁嗱，即系嗱呢一个画面，嗱虽然咧嗰个学生哥冇话因为呢个哈哈笑嘅笑容咧就即系哇突然间成个人开窍茅塞顿开咁，即系唔系呢一样嘢，但系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同样地。呢、这、一个即系玻璃面上面呢一个薄薄嘅一层雾，可能在于你去睇嘅就系话佢系阻挡住你嘅将来，令到你个人觉得迷失。但系同时之间，如果换个角度去睇嘅话，呢一层雾从来可能都能够带俾你一个快乐或者一个机会，等你有一啲嘅启发。咁我觉得嗱，呢一个真系你自己去发掘一个观点角度嘅问题。有时候嗱，当然啦，我真系觉得。你嘅心咧跌到落地下，成地都系玻璃碎咧，总会喺人生入边咧会有机会发生噶啦。 系， 即系嗱，讲真，我成日都又系咁样讲噶啦。你话一个人生平平无奇好啊，定系大起大跌好咧？咁当然唔使话去到大起大跌嘅。但系如果你真系一个平平无奇嘅人生，到你老咗嘅时候，有啲咩故仔讲俾即系你嘅后辈听啊，或者其他朋友听咧，你都可能冇咩故事讲噶嘛。咁我觉得总会有高有低，每个人生都有嘅。问题就系当你喺低处嘅时候，当中你。自己领略到几多咧？即系所以唔好好多时候因为嗰个人生低而净系喺度慨叹咯，有时候都要喺从中咧去一个感受咯，系。 嗯，同埋我记得咧，以前我听过一句好旧嘅说话：不招人道是庸才。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说话？系嘛？即系话其实你成功系因为啲人去妒忌你，咁反而你。 冇人去妒忌你，其实可能分分钟系觉得你冇料嘅啫。咁所以好多时你可能换个角度睇，你咁得闲去鄙视人哋，点解要咁对我嘅时候，你不如花多啲时间磨练自己，求下你，你鄙视我啦，我鄙视我先觉得原来我是一个成功嘅人嚟嘅啫。 系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嗱，其实如果你话讲到即系玻璃心，嗱，当然我认为啊，即系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定程度嘅抗压能力嘅，即系你话即系下下都好容易跌到成地都玻璃碎嘅话，呢一件事就一定系唔好噶啦。嗱，不过咁即系真系有时候你话跌到一对玻璃碎咧，系在所难免嘅。反而真系当发生咗呢件事嘅时候，除咗头先我哋讲啊，你话哇即系喺度自己黯然神伤之外，当下我点样去振作呢？即系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啊！我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又系嘅，我自己嗰阵时候成日好自负啊，觉得唉，我点会唔开心啊？我点会即系难过到啊？会喺度即系觉得哇个世界末日啊！我成日都秒嗰啲人咧，就系话唉，喐啲都要生要死咁样，咁脆弱嘅。咁但系咧，当嗰阵 时嚟料嘅时候就唉， 仲要话俾你知，嗰个嚟料系嚟得好快，即系我当下可能有呢个谂法。之后咧，唔知隔两日咧，就喺我身上面咧就遭逢咗一件大事。咁、而嗰件大事咧，系即系彻彻底底咁样样，将我嘅自信系动摇同埋打击啊！咁而我当下咧，俾我最大嘅一个课程就系话，哦，原来每个人都会有脆弱嘅时候。当你脆弱嘅话，你点样样去振作咧？嗱，咁对于我嚟讲，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唔系一个好识得同人去分担嘅人，即系我系嗰啲咧比较系报喜不报忧嗰啲人嚟嘅，即系都有啲咩唔开心嘅话咧，收埋 搞人啦， 系啦，收埋喺个心嗰度嗰类嘅。咁但系咧好就好在咧，即系嗰阵时候咧真系嗱，呢一啲都系一啲嘅际遇。咁啱咧嗰阵时，因为我就成日咧就帮一个人咧就系即系做一啲学校嘅工作啊，咁啊，有机会咧就去佢屋企拜访。佢屋企咧，即系我耐不耐过去嘅时候咧，佢就有一间书房啊。嗰书房咧，我即系平时都算系少睇书噶啦。 系 嗰阵时成为咗一个我经常留恋嘅地方，而从中我系真系叫做咧揾到一个慰藉，去点样样去开窍啊，点样样去即系应付自己嗰个失落嘅情绪咯，系。 咁所以其实咧，你睇到嗰、那个即系点样去分心咧，反而都系一个点样去重建自己嗰个心灵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话，碎咗玻璃心应该点算呢？咁好多时我哋碎嘅原因就係因为我哋嘅人生嘅支柱呢可能就比较单一，可能只係工作，只係家庭，或者只係爱情。咁所以只要我哋可以即係好似一个建筑物咁样啦，咁你打桩都要打几条你先至稳阵嘅。咁无论系即系爱情、事业或者一啲工作啊、兴趣咁样，你慢慢去建立咗唔同方面嘅一啲支柱、一啲心灵支柱嘅话，其实当你其中一条真系碎咗啦，遇到一啲好唔开心嘅时候，起码都仲有几条去补足翻，可以令到咧你一个心灵支柱咧稳如泰山啊！ 好，人生两难题。咁啊，今日 Winnie 啊准备咗一条点样样嘅两难题嚟考考大家咧？ 系啦，冇血淋淋嘅嘢，冇人生嘅啲关口，唔需要死人冧楼嘅呢个系开心、轻松、愉快咁去选择嘅啫。 几好 系嘛？即系呢啲合家欢时间虽然过咗，咁但系我哋都可以倾呢啲合家欢嘅话题嘅。 系点样样咧？ 话说你系一个幼稚园学生，咁你系上紧堂啦。 姐姐，姐姐。 系啦，咁上堂之前， 糖糖。 系啦。差啲想叫你食第二啲嘢添， 系 咁上堂之前咧，咁班主任咧就话：嗱，课室入面呢一个花樽咧好重要噶，千祈唔好打烂，好贵重噶。 我知道啦，老师。 系啦，咁知道咗之后咧，咁另一个咧咁班主任就走咗啦，另一个老师就嚟上堂啦。咁上下堂嘅时候咧，突然间 bling 个花樽烂咗， 边个打烂噶？ 老师打烂咗嘅。咁呢个时候，老师就哎呀，死啦，点算咧？我打烂咗个花樽，不如各位小朋友，你可唔可以唔好将呢件事话俾班主任听，系我打烂噶？咁样，咁呢个时候，班主任嚟啦，你会唔会踢爆老师呢？ 咁但系点解唔踢爆啊？大佬又唔关我事，老练都怼佢出嚟啦。就是 Miss Wong 打烂嘅个花樽。 嗱，由你呢个答案，我就估你系咪 O 型血嘅人啊？ 系，我系啊。 耶、yeah! ！ 我系好庆幸嘅人嚟噶。影咪有乜可能唔踢爆先？同埋首先我觉得最戆居嘅地方就 系 一个咁贵嘅花樽啊，班主任首先就冇理由摆喺个课室一个容易打烂嘅地方啊。诶、 欸，讲古唔好博古。 你仲要系咩？仲要系明知嗰个幼稚园一班小朋友喺度。 诶、欸，讲古唔好博古。 Okay, 好啦，咁好啦，跟咁唔博古啦。咁我当你话好啦，即系一个老师唔小心打烂咗。咁呢个老师又好笑啊，佢同你讲就小朋友，你帮我保守秘密，又冇咩着数俾我，乜都冇，就无啦叫我帮佢讲个大话，我点解要咁做先？真 系可唔可以唔好黑化小朋友纯洁嘅心灵、 啊？ Okay, 好啦，咁就算我帮佢瞒都好啊，咁你都起码要谂个圆满啲嘅，即系一个嘅方案啦、啊。即系嗱，咁你个花樽真系烂咗啊嘛，无端端咁你要解释件事嘅，咁我唔怼你，我怼边个？唔通我自己认咗出嚟帮你挡咗佢啊？唔会噶嘛，系嘛？ 呢、這个就证明咗咧 ，O 型血嘅人咧，真系好即系坚持自己嘅原则啦，同埋好嘅义正辞严。当有人错嘅时候咧，就毫不犹豫怼嗰个人出嚟。呢、這个就系咧。日本对于血型嘅解释上面咧、哦、，O 型血就系一个咁嘅解释。 多谢你咁样解读，因为其实我就唔系一个系即系叫做义正辞严啊，好有原则啊。如果其实佢有着数俾我，可能我都会帮佢呃嘅。 系嘛，即系如果俾粒糖你，你就会。 喂，咁就唔可以咁简单，因为个花樽系名贵噶嘛，起码唔系一粒糖啊嘛。 大佬啊，假设你系幼稚园学生嚟嘅就，你唔好咁屎配得。 我一个高智慧嘅幼稚园学生 ，OK。 嗱，咁头先讲到呢个其实系一个日本嘅一个综艺节目咧做嗰个血型测试嘅，咁、啊、你头先提到边有可能唔怼个先生出嚟咧？ Okay, 其实如果即系嗱，你已经讲咧就系话，如果我怼嘅话就 O 型血啊嘛， 系 咁即系如果唔怼嘅话咧就是、其他血型， 系啦，有机会系其他血型。 OK， 咁 let's say 我因为谂紧有啲咩 scenario， 一系怼一系唔怼嘅啫，因为你有几种唔同嘅血型噶嘛，有 A 型、B 型、AB 型噶嘛， 系 咁如果 let's say 我即系举例啦，哦老师我帮佢讲大话，咁呢一个系咩血型啊？ 通常都是 B 型血嘅， 即系个帮佢瞒住， 系啦， 班主任， 系啦，因为咧佢哋一啲好乐观啊、自由主义啊，好多时但系都几有义气嘅，即系当老师嘅请求咧，佢哋就会好爽快咁样答应咧，而结果咧，当个班主任走出嚟问点解个花樽会烂，边个做噶咁样。跟住佢哋反而个答案就系拖鞋咯，因为拖鞋搞到地口线啊，咁跌咗，咁、那个花樽咪跌咗落地下咯，即系可能 拖鞋自己又脚行咗去一踢落个花樽嗰度，个花樽咪烂咗咯，即系个花樽烂咗之后，个拖鞋啲脚就自己接翻埋。 系啦，有可能即系用一啲好可爱或者用一啲好欢乐嘅方法咧，去将件事圆满咗。总之就唔会怼老师出嚟啦。 不过咁，头先你讲下咧，我发现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系我头先忽略嘅，即系呢一个老师咧同我嘅关系系点？即系如果系我暗恋嘅老师，佢系我意中人嚟，个细细个就对佢已经心动嘅咧。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喂，咁可能我就我系我做嘅，为咗博取我咁，班主任就系我啦，你有咩你罚我啦？咁样可能会系咁。 有冇可能？ 咁呢 个 咩血型咧？如果我帮佢顶，系咪一个血型嚟噶？ 唔系，冇呢个假设咯，真系大佬系三岁呀，咁或者爱上人哋啦，系嘛？ 喂咩啊？呢一啲细细个嘅时候好快就有噶啦。 咁应该细细个最中意应该系爹哋同埋妈咪啦嘛？ 都唔系嘅，即系我好似我个仔咁样，佢好中意佢班主任噶，佢好中意嘅，即系 系咪有冇同你讲话大个要同佢结婚啊？ 咁又未有， 好彩啫， 可能自己收埋喺心底入边，我唔知啫，系咪？咁嗱，但头先我哋讲咗都系两个嘅方向啊嘛。 系咁，另外一种系 A 型血啦。咁 A 型血咧，大家普遍就会觉得嗰啲好几紧张大师啦，好担心啦，做嘢又认真啦。咁但系佢同 O 型血有咩唔同分别咧？就系、是、当佢见到老师要打烂个花樽嘅时候，小心啲啊！当真系打烂咗嘅时候咧，佢哋即刻冲晒出去。 哦、 因为要同班主任告状，系、 哦、 啦， 哇，即急不及待啊，蛇龟型， 系啦，即系好惊啊，担心啊，点算啊，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普遍觉得 A 型血咧就会咁样啦，咁而嗰个实验咧，嗰啲幼稚园小朋友咧真系会咁样做，就冲晒出去啊，班主任啊，老师打烂咗个花樽啊，嗰啲， 系啊，咁样样噶，原 来系啦，系嘛， 咦，咁如果你咁 apply 落我个仔嗰度，其实佢可能都系。O 型血 系嘛，即系带佢去验下血先啊！ 即系要即刻要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佢嗱就 咁聽你講嘅話，佢都似一個甚有原則嘅人嚟嘅。 係。 咁即係好地地不過可能佢而家個 concept 都仲未好了解，究竟我點解要即係幫你去瞞住一個人啊？無端端我點解要講一個大話咧？因為佢覺得講大話係唔好噶嘛。咁有啲咩咪開心見成認咗佢咯？即係佢會覺得係咁樣噶嘛。 係。 咁嗱，除咗頭先三個之後 ，A、B 型有冇㗎 ？A、B 型咧就係屬於呢幾種血型入邊咧最天馬行空同埋最難以捉摸嘅。 外星人嚟打烂佢嘅， 佢直头系唔会做啲咁嘅嘢，但系咧佢做嘅事咧好多时会出乎意料之外。咁喺嗰条片入面咧， 食咗个玻璃碎佢， 咁系未至于。咁但系好多时咧，当见到嗰个问题嘅时候，即系例如个花樽打烂咗嗰下，大家理论上都会呆一呆，望一望，跟住俾啲反应啦。佢完全冇望咯。淨係望住佢，咁然后到老师就话可唔可以帮我同班主任保守秘密，唔好供我出嚟啊？佢哋系应承噶，咁但系当班主任走出嚟问边个打烂噶，大家就指住把老师啦。原来佢最阴险嗰个就系 A B 型啊！ 即系其实如果你系话 O 型嘅话咧，个分别就系在于佢应承都唔应承嘅。 系啦，佢就系嗰啲你错嘅时候就会即刻跑出嚟， 老师 你错 啦，你唔应该仲要我讲大话，话埋俾班主任知先，你仲怂恿我帮你保守呢一啲咁嘅秘密。 仲要通常佢哋 同谋要我做， 系啦，仲要走埋出嚟，系啦，头先老师啊叫我唔好讲出嚟啊，但系佢哎呀咁样，仲要扮埋案件重演一次，咁呢就系 O 型血嘅。正义之处咧，亦都系佢可恶之处。但其实我都系 O 型嘅， 系都几得意啊！咁大家咧，即系听完之后，可以不妨睇下究竟啊，你自己选择咧，符唔符合翻你自己嘅血型啦吓。今日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